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进行第十课的第二部分，仍然是和 Alan 一起参加我们的课文讨论。Hi Alan, welcome to the program. Hi Ginger, how are you? Fine, it's a nice day, isn't it today? It's a beautiful day today, and I'm happy to be here. I want to say hello to the listeners. Hi listeners. Hi everyone, 大家好，希望大家能听到、Alan 每次专门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Okay, look at page 93 now. 我们现在看一下93页。And as usual, we start with new words. 我们还是从单词开始。因为这一课呢，我们要谈一个同样重要的人物，叫 Elvis Presley。我们看看这些单词都跟课文是相关的。 New words, new page. The first one, 年龄。 Age. Age， 课文中讲的是年龄，其实它有时候还讲时代。我们知道有一种音乐 ，is a one kind of musical genre called New Age. Do you happen to know that? Yeah, I love New Age music. It's so relaxing. 新时代英语，我们这首 New Age music， 新时代或者叫新时期音乐。因为 Alan 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 DJ， 所以呢，一谈到新时代音乐，他就会说，他很喜欢这个。Age 不光指年龄，也指时期、时代。我们再看看跟他相关的东西，录音 ，record， 这么一念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动词 ，record， 因为它是录制、灌制，指的是做的，重音在第二个 record。那要我们要说。录音带或者说是录好的音呢 If it's a noun, we read it as Record 也就是我们的唱片用什么叫 record 大家注意到了我们经常说 record 就是名词 record 就是动词这是这个词的显示自己词性的不同的特殊方法下一个出售卖 Sell 是原型过去时呢叫 sold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地方挂出来售完已售完 It's sold out 已经卖完卖光了 sold out 好服役在部队里头工作 serve 这个 serve 原本是一个服务的词我们都知道为人民服务什么呢 ？Serve the people. We all know that. 我们都常说，但是在部队服役，这种服务性的服役就叫做 serve。军队呢 ？Army. 去掉那个 y 是 arm， 胳膊、臂膀的意思。Army 就是军队、部队。Serve in the army， 在部队服役。Serve in the army。就这样形成了出现 appear 露出来露脸了出现了看到了 it appeared very funny 它表现出来的这个事情显现出来的非常有趣非常滑稽 appeared 我们一会儿注意课本中这个词的用法 bring 的过去式 brought 我们以前学过 buy 买的过去式叫 bought bring 的过去式叫 brought 一定要念出区别来有 r 多了一个音好音乐的 musical 这是形容词 musical 这个词呢也做名词 when it's a noun It's a musical means? It means a play, and usually in New York City on Broadway. Right. 但如果我们做名词的话 musical 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音乐剧。Alan 说这时候你就会想到在纽约的百老汇上演的那种剧的形式就叫做 musical。什么是音乐剧呢？比如我们说猫啊，这些那个剧院幽灵啊，像这些有名的音乐剧都叫什么呢？都叫做 musicals。musicals。OK, 我们看看声音。 sound。 sound。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musical 电影，音乐剧电影，大家知道什么吧？对，音乐之声 ，The Sound of Music。 Yes。 那是音乐剧的最早的形式之一，也是最受大家欢迎、经久不衰的一部电影。Sound， 黑人。 Black。 Black。Do you still use this black to refer to black people nowadays, Helen? Actually, the word has come back into use among blacks themselves. So, blacks today in America, I believe, will refer to themselves as blacks or black Americans. Whereas in the 1980s and early 90s, the required word or the best word to use would have been African Americans. So this is changing, and I'm not sure why it changes so often. Social mentality. Yeah. Political correctness seems to change, from time to time. 因为在语言中呢，我们常常有一些表现出这个时代和社会中的一个潮流和趋势。因为当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称呼黑人，我们不用 black 这个黑色这个词。我们因为这个觉得里边有贬义，我们当时都称African American 非洲或者非洲裔的美国人，以表示对他们尊重，我们不用这个颜色色彩。可是刚才我就问 Alan， 现在怎么又用吗？他说的是对，现在好像黑人已经在更高层次上意识到这个歧视不歧视的不在于太多的表面，所以呢这个 black 又回来了，他们自己往往还称自己的包括音乐呀一些作品呀有这个 black 色彩，所以这种我们叫做政治上的正确性呢在语言中有时候表现的比较微妙，所以大家用的时候也稍微有这个意识，有时候比如说你见了黑人最好不要用 black。 Ginger, and I should add that many black people, many of my black friends and colleagues also use the term people of color. Right. Which is a good word to use when referring to black people. Okay. Alan 又提示我们说他的一些那个黑色就是黑皮肤的那个同事和朋友们在一块呢，如果他们在一块相处的时候用的词叫做 people of color,、 mm-hmm. 就是有颜色的，因为每个人都有颜色， yellow 也罢， white 也罢， black 也罢，这都叫颜色，所以这种就是一个中性的 people of color, 但一般说 people of color 就指的是有色人种，这个呢现在又能够接受了，就是我们注意到这方面，就是为了对各种不同人种的尊重，有时候呢这方面的谨慎是必要的。 OK, next word,时代时期 period 这个词可大可小，在这里是时代时期，其实有时候上课呢45分钟也叫 one period, it lasts 45 minutes, so which period is the math, 哪一节课是上数学课呢，这个 period 就指的45分钟，所以英语的词往往是可大可小，取决于在什么时候用。 the last word die 死。When we say die, what's the opposite of die? To live. Live, L-I-V-E, live, die. 我们讲到死亡，我们就讲到了生存。 Or to be born, of course. Yeah, yeah. Okay, let's go over the whole vocabulary. Age, record, sell, serve, army, appear,Brought, musical, sound, black, period, die. Thank you, Alan. Let's look at the text about this Elvis Presley.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Elvis Presley 在中国呢，大家都叫猫王。刚才 Alan 也觉得，哎，这个他听着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跟猫为什么有关系？他说他也搞不懂，但是他知道 Elvis Presley 是已经二三十年前的流行人物了。我们一会儿看看他的事迹，但是呢，他在美国只是叫做 King。 为什么叫猫王，没有听说叫 Cat King。 我们看看课文中关于他 The first paragraph please, Alan。 Elvis Presley was born in Tupelo, Mississippi on January 8, 1935. At the age of 13, Elvis and his family moved to Memphis, Tennessee. There, Elvis recorded his first song in 1954. After that, things happened quickly. He sold millions of records, served in the U.S. Army, went to Hollywood, and appeared in 33 films. Wow, what achievements he made. Look at the first time he recorded his first songs. 我们看看他多大的时候、开始录他的第一张唱片的时候。He was born in 1935, 35年出生到54年开始 when he was only 19 years old and he got his first songs recorded. 从那以后 after that, things happened quickly. Things...事情就变化的就是进展的非常快 Things happened quickly 哪些 things 呢第一 He sold millions of records 他的唱片卖了成千上万第二 He served in the US Army 他参加了军队 In the US Army 第三 He went to Hollywood 他到好莱坞去发展去了然后呢appeared in 33 films 在33部电影里边扮演角色 Have you ever seen one of his films, Alan? Yeah, he has this film about being in Las Vegas, Viva Las Vegas、where he sings the song Viva Las Vegas and there's a beautiful actress from the 60s and 70s named Anne Margaret、who was this redhead and it's a very 60-ish or 70-ish kind of movie with lots of interesting styles,clothing styles and a very, very open attitudes towards everything. Okay. He was Alan, really handsome in all these films. 嗯，我问 Alan, 你看见过这个猫王演出的任何一部电影吗？他说他记得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他的电影呢都很，在当时都是很潮流的电影，里边的女主角呢往往也是非常美丽的那个女士，然后他在所有的电影里边都是非常潇洒英俊的。Can you sing any tune or hum a tune for us about his well-known songs? He must be singing in the movie, right? Okay, but I think Elvis may turn in his grave when he hears me singing his songs. 我请 Alan 给我们稍微哼一哼 Elvis、Presley 的一些那个曲子，因为他在电影里这样频繁的出现。他曾经是一代人 ，Alan 曾经说的是他。父母亲非常崇拜的歌星艾伦说希望他在坟墓里都不要翻身因为不要不安因为我唱他的歌可能会走样 But you know Ginger actually most there are many many Americans who believe that Elvis Presley never died so I should tell our listeners that one of the prevailing notions in Americais that the king is still alive. And so there are always a lot of jokes in America, even right now, about somebody saw Elvis Presley somewhere. But in fact, people don't really believe this, but it's become sort of like a popular, funny kind of myth. That might show how much people love him, right? Yes, they didn't want him to die. That's just, and his fans just still believe he's somewhere. OK, 我们下一段会看到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但是艾伦给我们提出来的是在整个美国很多歌迷们不认为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经常有人传言在哪里见到了、Elvis 所以呢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人们对他的怀念另一方面也确实很有意思竟然有这么多人相信他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OK, now we stilllike to hear、if you can There, I think、he's got a very beautiful love song called Love Me Tender. Right, that's one of the best known to the world fans. And it's a very quiet song, just with a strumming guitar and Elvis Presley singing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ed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ed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Thank you, Alan. That was really very sweet memory of Elvis Presley. 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 Alan 的那个表演唱以后对他有印象。这首歌呢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歌星也演唱过，他叫 Love Me Tender。 他还有 Ginger, I hope I got the words right, that's all. OK, Alan 说他希望他记住全说准了唱对了全部的歌词。我说没关系， We enjoy your music a lot. 我们希望我们听到你的音乐声音就已经很满足了。 OK,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印象，Elvis Presley 就是猫王，有代表性的歌曲就是这个样子。 Now let's move to the second paragraph. Elvis brought together the musical sounds of blacks and country people. His song started a new period of American music. He died on August 16th, 1977 in his home in Memphis. Okay, it's definitely that he died on August 16th, 1977. 77年他确实离开我们走掉了，因为他有后来还有 he had children, right? And one of his daughter, or that's the only daughter. Yeah, he does have a daughter, and she was married to Michael Jackson for a while, mm-hmm. very short while. Mm-hmm. His wife is very, very beautiful, Priscilla Presley. I believe she was a fashion model of some kind. Yeah, but he did sing a little bit, right? Just a little. And yes, his daughter does sing. I think she actually this year has come out with a new CD, but she's not a very famous singer. Right, I agree. 我们说他离开了，但是他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曾经和迈克杰克逊呢有过一段家庭那个经历。现在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模特，但是她也在做自己的唱片。我们看看他的歌曲的最重要的方面。 Elvis brought together the musical sounds of blacks and country people. So his style is sort of blues, soul, and country, right? That's a mixture of all these elements. Blues, soul, and country, and rock and roll. Rock with and gospel, roll. Too, because he was born in a state that what Mississippi is one of the poorest American states and always has been.And actually has a large black population. And during the time when he was born, many of these black people were farmers, poor farmers. So I can see how he probably was influenced by the gospel roots of black people in Mississippi and how he was able to bring that into his own music and singing. Hmm. And of course, even all forms of American music actually are traced back to gospel, black gospel singing, even rock and roll. Yes.我们说他这里讲的他是那个音乐的形式呢生成的是 musical sounds of black and country people。 我们包括哪些音乐元素呢？里边有灵魂音乐，有布鲁斯，有摇滚乐，还有乡村音乐。为什么呢？ Alan 专门指出来，因为 Tennessee 是一个农耕的州，州里头大量的黑人，使这个州那个黑人教会的音乐非常盛行，这些东西都影响了 Elvis 的音乐创作，所以他的音乐里边体现了很多这样很深沉的声音很低但充满情感的音唱。这样你如果我们听起来，我们就能理解它源于这块土地，然后带有这一块地域的痕迹，特别是一些黑人的文化的痕迹。 OK, that's enough talking on Elvis Presley today, and we hope you enjoyed our talk, and we'll meet you next time. See you later, have a great day, bye bye. 好，感谢金老师和 Alan 为我们所做的精彩介绍。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轻松一下。 Your smile so tender, my heart was captured, my soul surrendered. I spent a lifetime waiting for the right time. Now that you're near, the time is here at last. It's just like a willow. We would cry an ocean if we lost true love and sweet devotion. Your lips excite me. Let your arms invite me. For who knows when we'll meet again this way. 这首歌的演唱者就是我们今天这篇课文的主人公。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课文对 Elvis Presley 这位猫王的一些简单的介绍。Elvis Presley was born in Tupelo, Mississippi on January the 8th, 1935. Elvis Presley 出生在1935年的1月8号，是密西西比州一个叫图佩罗的地方。其实呢，他是双胞胎当中的一个。不幸的是呢，他的兄弟在一生下来就夭折了。Elvis Presley 的父母呢，都是贫苦的佃农，家庭生活一半呢，是来自政府的救济。At the age of 13, Elvis and his family moved to Memphis, Tennessee. 后来他们举家呢，迁居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尽管当时的生活十分的拮据，但是呢，Elvis 的父亲呢，还是想方设法为他买下了一把吉他，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从此呢，他和音乐也结下了不解之缘。1953年的时候呢， Elvis 高中毕业，他在一家公司做卡车司机，在空余时间呢，常常是弹奏着自己心爱的吉他，有时候呢，也去夜总会演唱。这一年呢，他领到了他的第一笔工资，突然呢，心血来潮，跑到了一个叫 Sun 的这样的一个唱片公司，要求录制歌曲。当时呢，他录了两首歌，一首是 My Happiness, 我的幸福，另外一首歌的歌名呢是 That's When You Heartaches Begin, 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所以在我们的课文的第二段谈到 There, Elvis recorded his first song in 1954, 就是在这个时期录制的。After that, things happened quickly. 录制完这两首歌之后呢，唱片公司的老板叫菲利普斯，终于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位能唱黑人歌曲的白人，并且呢，他坚信世界将为之改变。所以后来的事情就发生了。He sold millions of records. 从1954年他录制第一首歌曲，到55年、56年、57年这三年间呢，他出售了上百万张的这个唱片。其中呢，不乏有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歌，比如说 Love Me Tender,还有 Heartbreak Hotel and some other very very beautiful songs. 1958年的时候呢， He served in the US Army. 1958年、Elvis 应征入伍 and went to Hollywood and appeared in 33 films. 接下来呢，他又来到了好莱坞，并且参加了33部影片的拍摄，其中他的第一部影片叫 Love Me Ted, 有相当不错的票房收获。在课文的最后一段呢，又谈到了 Elvis 的音乐风格。课文说 ,Elvis brought together the musical sounds of blacks and country people. Elvis 在小的时候呢，就喜欢听音乐，从小呢，受到黑人音乐的影响，并且呢，非常喜欢节奏布鲁斯的活力和原始的情感。那么许多时候呢，人们认为呢，他的音乐风格是黑人音乐和乡村音乐的完美的结合。His songs started a new period,of American music. 他的音乐开启了美国音乐的新纪元。不错， Elvis 一出道呢，他的唱法、他的舞步、他的发型还有他的服装等等，都成了青少年竞相模仿的对象。有人说呢，他就像一阵飓风，吹走了一切传统的桎梏，掀翻了一切正统的规范。 He died on August 16th, 1977 in his home in Memphis.这位歌星后来的生活呢，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的。1958年 Elvis 的母亲去世，这给他以极大的创伤。从此以后呢，他的生活和音乐都带上了抹不掉的哀伤和痕迹。1973年呢， Elvis 的婚姻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呢，他从此呢迷上了吸毒，变得肥胖。1977年 Elvis 死于心脏衰竭，永远告别了他的歌坛和歌迷。尽管如此， Elvis 仍然被誉为是摇滚乐的第一偶像，是美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摇滚歌星。在中国呢，人们习惯称他为猫王。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郑敏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一天都愉快。朋友们，再会。